龙凤鸳。 送与娘。 王色纵情梦恩啊，怎能忘啊，离谢别两情情通到心脏地，老虎光色也为是冰卷痕，苍一望黄莺不肯寄大宝，谢孤王也在冲天为自尊，数月来亲征未亡也妻子，我是平平前世到土城，谁知情方负重阴，生死未报令人惊，众朝人迷离望儿我不允，只盼更美 你哭子母女儿的话往后 去严重病，逢年必想母家来。 欢来关键生心事，本以为海门仗义上胭脂，王王子他只怕彩云一散花一落，总觉得今人黄昏好彩一位吧。 喜字万岁，女一号。 喜字万岁，小姨曾与一位娘娘恭逢一趟，请万岁顾梦。 小心恭逢压他 朕知万岁，玉梅何成君进宫探望娘娘。 玉梅来了，快快有请。 是，有请。 没快快请去。 谁呀？啊， 哦，自动是玉梅来了。 皇上，朕去。 皇上保重。 回家原来是朕去，今人等去。 气力便就心花，我不去了啊。 下去。 哎呀，万岁！娘娘一时不禁神虚羞愧，尚不见是我呀，只怕接受难了。 请娘娘我娘， 皇上， 皇兄交集才得计，将我成君难杀人。 自 来郎啊。 谁知你已恨绵绵悲哀伤，少不了杀人凶手陈玉燕，为姐姐报仇想怒满腔，我要免罪。 接近一阵，他真是为我却是真愿闻。曾经我如夜打门，透过山叫我盼不明，从今儿你安居奉公小受礼，不枉愿做无花 人。万岁，这是那贺信，也是徐娘娘，为的是贺成君当上王后，至今贺成君已早起立。杀人这种重功，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。你将他死后赐之，非举招待过，不得事情铁也。不，万岁。万岁有位忠心之子，而不能认同这是儿子情，后一子国平天下。

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免送。 你出来。 听众朋友，再会。